髓，详询6655000。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开心就拍手，开心就拍手，开心就把我们音乐通通都带走吧。各位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从生物学角度啊，出汗呢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散热的功能了，是人体通过皮肤散热挥发汗水，从而带走身体的热量来降低体温。那科学家认为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数千年的进化使男性的出汗比女性更多，因为男性必须要保持更活跃的一种状态。而且呢，根据了解，一个人呢每天出汗平均是1到1.5升，足球队员呢每场比赛出汗呢大约是2升，而马拉松选手比赛呢每小时出汗多达30升。那么今天的你下班之后，请换上运动鞋，带上音乐，和我们一起出发，让所有的细胞一起绽放，一起活跃起来吧。 出一身骄傲，骄傲的把世界都忘掉，骄傲骄傲骄傲骄傲到自己。 秒钟决定谁能够成王成龙。杯子的光荣加不理解英雄，不达到光荣用尽力气我都不罢休。再快一秒钟，再停个一秒钟，再冲个一秒钟，全世界都在我手中。害怕是什么？失败的是什么？压力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咚咚咚咚，出一身骄傲，骄傲的把世界都忘掉。谁在身上折射出一种自信从容，太长的一分钟，太假的十年后，在胜利之前用尽力气往前的舞动。再快一秒钟，再停个一秒钟，再冲个一秒钟，全世界都在我手中。胜利是什么？骄傲的是什么？光荣又是什么？等一下由我来接受。咚咚咚咚，出一身骄傲，骄傲的把世界都忘掉，叫叫叫叫到自己心跳，跳得越高，世界被靠边。 所有的汗水都会有力量，无论是运动之后流下的汗水，还是为明天的梦想流下的汗水，生命呢总是会在于一种积极奋斗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克群的《动》，很有力道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呢一定会让你大汗淋漓，有一种非常怅然舒爽的感觉，你有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到的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是 Right Now。 那如果呢你心中有一首属于你自己的能量单曲，欢迎也跟我们推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赶紧来关注一下吧。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oh,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Can't be wrong, not if it feels as right. Turn it up, scream it loud, yeah.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如果你苛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此浪漫的词藻呢，相信对于所有听过来自那英的《春暖花开》的朋友来说，都是感觉到无比的温暖的。那么在幸福面前呢，实际上我们希望得到的并不多啊。那就像那英曾经也唱过的《幸福刚刚好》一样，如果你超越了自己真实的需求，反而呢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啊，需求的越少，当你得到越多的时候，才能够欣然接受，感到生活的美好。 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春暖花开，来自那英啊。我们说那现在呢真的是到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各位呢已经开始收拾收拾，把那些厚厚的衣服呢打包装起来了。那看似是一个小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真的会觉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温暖，是不是？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对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喜欢呢在旅途当中来度过春节，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很新鲜啊，但是呢也值得考虑。而在选择出国过年的这样的大军当中呢，很多人也选择了去一些欧美的国家，因为呢大家会觉得无论是景色还是气氛都会跟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才愿意飞上那么十几个小时啊，然后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那如果今年的春节你没有走出去的话呢，那也不妨跟着我们的音乐啊，再次的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啊，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 New York， 掌声请。 I am

和不明显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

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煌奇的《好好先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听完《好好先生》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位好好帅哥，那徐渭周啊，他的一首作品《橙色天空》，那这是一首特别邀请了方文山作词的唯美情歌，那由徐渭周自己作曲，简单的乐器营造出了一整首歌的纯爱的氛围。那爱呢，就是如此的单纯，无需那么多的对白，热恋的两个人的浪漫呢，点亮了麦芽色的天空，彩虹、夕阳、霓虹、黄昏，都让眼睛尝到了幸福的甜味儿。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徐渭周的《橙色天空》，掌声请。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泊满月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脸谱都像雨后的彩虹，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寒冬一过就到春天啊，那么现在呢是二月的小尾巴了啊，春暖花开的季节。每次听到春暖花开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啊，闭上眼睛的那种芳草碧连天的感觉哈。没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 跟着家人出去踏踏青哈、啊，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当然了，还需要带上我们的好音乐，因为呢，这里是给你力量的、给你能量的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大家呢，每天在这个时候都能够打开收音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 The Rolling Stones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 Come On， 给大家加油鼓劲哦。 Everything was wrong since me and my baby parted. All day long I'm walking cause I couldn't get my car started. Later from my job and I can't afford to check it. I wish somebody come along and run into it and wreck it. Come on, since me and my baby parted. Come on, I can't get started. Come on, I can't afford to check it. I wish somebody come along and run into it and wreck it. Everything is wrong since I've been without you. Every night I live with thinking about you. Every time I phone sounds like thunder, some stupid guy trying to reach another number. Come on, since I've been without you. Come on,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Come on, phone sounds like thunder, some stupid guy trying to reach another number. Everything is wrong since I last saw you, baby. I really wanna see you, well, don't mean maybe. I'm doing everything trying to make you see that I belong to you, honey. You belong to me. Come on, I wanna see you, baby. Come on, I don't mean maybe. Come on, I'm trying to make you see that I belong to you and you belong to me. Come on, I gotta see you, baby. Come on, I don't mean maybe. Come on, I've gotta make you see that I belong to you and you belong to m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这样的一首歌曲让你感受到春天的味道了吗？所以呢，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 Come On 来送给大家。那这样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滚石乐队。那滚石乐队呢，也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现场乐队之一了啊。他们的即兴节奏的编配呢，极为适合现场演出中的尽情挥洒。而他们狂野不羁的身体语言呢，那几乎为后来的所有的摇滚乐队带出了榜样。听他们的歌呢，无论是 CD 还是现场，永远都像是在你耳边在一起狂欢、一起呐喊一般的过瘾哈。好了，我们也说呢，生活呢有的时候呢也像是一场即兴的演唱会，最重要的就是各位玩的要尽兴，你明白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尽情享受的好音乐。那记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生活因为即兴而美好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谢霆锋带过我们的《有火》。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那是最好的错，不必讲究结果，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在是我。